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市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还有3-4级的偏北风，但风力比昨天是明显减弱。在高压的控制下，本市今天天空湛蓝，能见度非常好，最高气温只有27度，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依旧是蓝天白云好天气，有利于人们外出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路段进京方向，以及五原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营坊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多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恭王府里的半部清史，这里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奕欣的宅邸。有人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带着大家逛逛恭王府。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是晚清史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奕欣是道光的第几个儿子，您知道吗？ A 大儿子， B 四儿子， C 六儿子。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恭王府。那恭王府的这个名字呢，之所以是叫恭王府，是因为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是在这儿住过，他也是晚清史上一位特别重量级的人物。那奕欣是道光帝的第几个儿子，您知道吗？ A 是大儿子， B 是四儿子， C 是六儿子。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作为大会核心工程的世园会中国馆，世园酒店工程施工本月进入决战阶段，预计月底一柄温润的锦绣如意将整体亮相在青山绿水间。作为世园会的重点配套工程，同时也是未来延庆地区休闲旅游的重要地标性工程，世园酒店工程将于今年12月底实现竣工验收。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级被称为是亚洲水塔，它关系到黄河、长江、恒河、湄公河等11条亚洲重要河流。这一次我们的科考团队第一次提出了亚洲水塔失衡的新观点。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理和生态单元，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级。从去年的8月19号开始，我国正式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的综合科考，首期重大阶段性成果已经发布，其中一个重大成果是亚洲水塔的失衡。所谓失衡，就是冰川冻土的固态水体持续减少，湖泊液态水体的储量增加，而且冰川的温度在增高。来看展览方面，故宫博物院的《桂妹绵绵摩洛哥》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和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展》昨日同时开展。桂妹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有来自摩纳哥的271件精美展品，讲述了摩纳哥公国建国及发展的过程。展品中有许多是摩纳哥王室成员精心收集的艺术珍品，如提香、大卫丹尼尔斯等艺术名家的绘画作品等。格雷斯凯利王妃是摩纳哥王室的杰出代表人物，她作为20世纪最为著名的电影演员之一被中国所熟知。本次展览中与之相关的展品向观众展示了她极高的艺术修养与时尚品味，也为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缕时尚风潮。展期持续到11月11号。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展分为五个篇章，共展出文物270件套，展出到12月9号。辽五经分别为上京林皇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西京府、西京大同府，在展览中展示了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五经的繁盛风貌。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消息，截至日本当地今天时间的今天凌晨，因台风滞留在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中国旅客全部撤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受台风飞燕的影响而一度关闭的关西国际机场将于7号重新开放日本国内航线，但国际航线将待准备妥当后再开放。当地时间5号，一架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起飞的航班降落在了纽约肯尼迪机场后，约100名机上人员自称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其他相关部门对这架客机上的52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逐个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共确认有19人患病，其中10名病人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另外9名病人谢绝治疗，没有患病的人员都被放行。医务人员正在分析检测结果以确定病因，从目前的各种情况来看，可能是流感所致。中国共享单车公司摩拜宣布，因车辆遭受人为破坏情况严重，本周内会终止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运营。摩拜公司声明说，一年多来，曼彻斯特单车遭遇了持续的人为的破坏和盗窃，今年夏天每个月的损坏率都达到了 10%。英国伯伯利服装公司宣布，今后不再对未出售的商品做焚毁处理，这一决定立即生效。 博波利公司同时声明，旗下产品将停止使用真皮毛，逐步淘汰现有的皮毛制品。今年7月公开的一份博波利财务报告显示，这家时尚奢侈品企业去年为了保护品牌价值，销毁了价值2860万英镑，约合3000万人民币的服装、配饰和香水。不少时尚奢侈品企业采用了销毁库存的方式，来防止产品被盗或以折扣价售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关于未来机器人抢走人类就业岗位的预言不时出现。澳大利亚一家智库发布了最新报告，列出了澳大利亚十大不担心机器人抢饭碗的地区，墨尔本、悉尼、堪培拉等在列。高风险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零售业和酒店业，两者正是最容易被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岗位较为集中的行业，比如收银员、前台接待员。而机器人最不可能替代的职业包括医疗专业人士、助产士、教师、法律从业者、社会及福利领域相关从业者。为改善交通安全状况，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警方出台新规，要求摩托车驾驶员必须戴头盔，否则不能加油。在达卡，人们驾驶摩托车时很少戴头盔，两座摩托车也通常搭乘多名乘客。孟加拉国平均每年有 1.2 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即平均每天30多人死于交通事故。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受全市范围的交通管制，预计今天午后结束。根据市交管局发布的明日交通预报，明天上午至午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东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目前中小学开学后，早高峰开始时间提前到了6点30分左右，7时至7点30分，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最大，早高峰车流集中较快，消散时间较长。其中东三环南路、东四环南路、崇文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等路段容易发生拥堵。周五下午至晚间，路面交通流量增长更为明显，校园周边的通行压力较大，如北四环中关村桥区、杏石口路、平安大街西段、和平里东街等路段容易出现车行不畅。晚高峰期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交通流量较大，相邻的大山子路口、九仙桥路口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大家要出行的话提前做好准备，看一看路面的情况。地铁八号线347的朱市口至银海站将于今年9月20号起空在试运行，11月20号按照实际运营图跑，12月28号正式开通试运营。截至目前，72辆新车中的52辆已经抵达。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定量包装商品计量体验调查结果，本次调查中的49种定量包装商品样品中，有10种样品的净含量实际上没有达到标注净含量要求。市场上定量包装的商品的缺斤短两，标注9米多的胶带实际只有8米多，标注8片的婴儿湿巾实际只有77片。北京市工商局在开学之际也发出了消费提示，大学新生，特别是异地求学的新生朋友，即将从以往的家长代劳消费转变成了独立自主消费，很容易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甚至遭受权益侵害，尤其要注意电子产品分期消费要谨慎，消费者在购买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分期的规则、费率、附加费用等内容，特别注意违约责任等条款，谨防零元购陷阱。在演出方面，濮存昕主演的话剧《万尼亚舅舅》今天晚上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万尼亚舅舅》是俄国剧作家契科夫所创作的四幕乡村生活集景戏剧作品。该戏剧主人公万尼亚舅舅当了一辈子供奉姐夫的好人，暮年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当了一辈子的傻瓜。契科夫预言了人类将遭遇的精神危机和生活意义缺失的困境。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1851年恭亲王奕欣成为了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那么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也是晚清史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了。那奕欣是道光帝的第几个儿子，您知道吗？A 是大儿子， B 是四儿子， C 是六儿子，到底是第几个呢？您现在就可以编写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子昂，又到了今天博物馆有范儿逛的时间。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清宫戏可以说是非常的热，去故宫或者其他的清代王府中玩上一玩是一大热门。说到北京最著名的王府，我觉得应该是非恭王府莫属了。那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着大家一起逛一逛恭王府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恭王府博物馆公共教育部赵晶，欢迎您。 好，大家好，我是恭王府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的赵晶。非常高兴能在这儿跟大家相聚。 好，欢迎您。咱们今天聊恭王府哈，说到恭王府，我们刚才也第一道题当中也说到了，之所以叫恭王府这个地方，是因为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在这儿住过，是这样吧？ 对的，他的最后一位主人就是恭亲王奕欣。 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个节目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了这个自己的看法，说这个我觉得有的网友说，我觉得之所以叫恭王府啊，就是还是因为王爷的这个名头最大哈。也有很多人说，这原来不是和珅的宅子吗？那为什么没叫和珅府呢？怎么就叫了这个恭王府？这个地方是不是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还有很多人住过？ 首先说呢，就是现在能够确切的主人呢，最早是和珅。和珅呢，建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恭亲王这个宅地。后来呢，和珅被抄家赐死，又赐给了我们，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啊，最近老说的庆王永林。庆王永林，所以曾经呢叫过一段庆王府，但是后来呢，庆王以及他的后人，就不住在这儿了，搬出去，搬到我们前面一个定府街了。这个豪宅呢，又赐给了恭亲王奕欣，等于他最后一位主人呢是恭亲王奕欣，所以呢才叫恭王府。 哦，是这样哈，也就是说一共有过三任主人。 三位比较重要的主人。其实和珅时期呢还有一位主人呢，就是和珅的儿媳妇固伦和孝公主。她因为是公主，所以和珅建这个豪宅呢也是以公主府的标准来建造的，所以也是非常大非常好。 我们去过恭王府的这个朋友们肯定都对这儿的建筑有印象哈，非常的壮观。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叫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哈。咱们恭王府对外开放其实时间并不长吧，我记得也就是10年。 我们全面开放是从2008年8月，就是跟奥运会一个时间，到今年呢已经有10年了。从1988年花园是先开始开放的。 是这样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有过很多的主人，我们现在去了以后还能看到他历任主人的影子吗？还是目前的这个恭王府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奕欣在这住的时候的这个迹象了呢？ 应该来说，留下来奕欣时期的东西是最多的。如果大家喜欢和珅时期的东西呢，就重点看我们西路。西路呢有西进斋，西进斋呢可以说是保留了乾隆中期，就是和珅时期非常重要的建筑特色。这个西进斋呢，大家可能去过的能看到，它里面呢有非常漂亮的内檐装饰，就是它所谓的仙楼大屋里面 建小屋，小屋上面建小楼。这个呢也是他被抄家赐死时候的二十条死罪当中有第十三条最重的剑齿鱼制，用了只有天子才能用的周制仙楼。它是仿故宫的宁寿宫乐寿堂来修的，大家可能去故宫看到过，就是我们去故宫的那个珍宝馆。 嗯， 他当时是让他的太监呼市图偷了那儿的烫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小模型一样的，然后回来自己又仿制的，所以这是非常重的一项罪，也是我们恭王府最精美的地方。 嗯，是这样哈。那后来在这个恭王府的这个开放当中，有没有这个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这些和珅的或者说奕欣的宝贝留在这儿呢？ 这个很可惜啊，就是我们拿到恭王府的时候，它就只有建筑，只剩下建筑了。它的东西呢，可以说在它的恭亲王的后人，就是小恭亲王时期呢，就已经都变卖了。有些呢被他的孙子变卖，有些被他的就是蒲伟是他的孙子啊，小恭亲王变卖了，还有一部分呢给了他另外一个孙子蒲儒，他也除了变卖还有一部分拿到了台湾。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呢，除了建筑，没有留下别的展品。我们这么多年呢也收集过一些展品，像曾佑和教授捐赠过一些家具，是我们可能在国博也看到过，现在又回归恭王府了，是明代的黄花梨家具，也叫明代标准器，这个我们到恭王府还能看到，在后罩楼。 嗯，是这样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是除了这个恭王府本身的建筑以外，还是能看到很多的以前的内在的东西的，还是有的，是吧？ 有一部分捐赠，包括王府后人捐赠的一些家具，在花园都有展览可以看到。 嗯，好，确实是这样哈。我们通过第一时段的这个了解啊，也是聊了一下这个恭王府简单的这个形象，以及它这个恭王府由何而来啊，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它的历史。那么究竟恭王府记录了哪些清朝的故事，其中呢又有哪些参观中可以看到的藏品，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一会儿和您继续说。那我们也别忘了再把我们的第一道题来给大家放送一遍。 恭王府里的半部清史，这里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奕欣的宅邸。有人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带着大家逛逛恭王府。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是晚清史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奕欣是道光的第几个儿子您知道吗？ A 大儿子， B 四儿子， C 六儿子。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九月五号至十四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十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恭王府博物馆。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恭王府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的赵晶，欢迎您，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恭王府博物馆的赵晶。 在上一时段我们也是简单的通过赵晶的讲述了解了一下恭王府的这个历史哈。刚才我们也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是关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的，他是道光帝的第六个儿子哈，也是之后三朝皇帝一直在重用的臣子，这也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历史人物。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机会来一起详细的了解。咱们先说恭王府哈，先来说说它的建立，这个就和大家刚才也说了最熟悉的和珅分不开了啊。这个恭王府毕竟还是他建起来的，那是当时是看中了这块宝地是吗？这个宝地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恭王府所在的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大家可能去过这儿，包括这周边非富即贵。大家可能也听说啊，在北京呢也是东富西贵的。除了恭王府，还有庆王府，还有我们说的淳王府。周边呢可能大家也去过雍和宫，雍和宫以前也是个王府，雍王府。这个地方呢历来都是风水宝地。很多重要的人都在这儿居住过。那么我们可能知道北京啊很缺水，所以呢很小的一个湖都叫海，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什刹海，那么还有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而恭王府呢就在这六海之中，应该是风水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和珅呢才会选中它。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红楼梦》，那么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说啊，这个好的地方有可能不是和珅初建的，可能是在和珅之前已经有重要的人物，比如是当时参与争位的太子，或者是哪位重要的王爷，就是曹雪芹家支持了哪位重要人物住在这儿。所以呢很多红学家认为恭王府呢又是《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宁国府、荣国府的原本。那么这么一说呢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是这样哈。那当时如果说和珅是想要住到这儿，毕竟他没有什么这个皇族的血统， 对、 那他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臣子，他是如何拿到这个地方的呢？ 应该来说啊，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说了啊，是个重要人物住，那么和珅能拿到这个地儿，肯定是跟他当时啊受乾隆皇帝的宠信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关的。当时应该是和珅是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那么他当时也处理了很多重要的大案，来得到了乾隆的器重，然后进而得到了这块地。尤其我刚才还说了，和珅呢他还是乾隆的亲家，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皇帝最小最宠爱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那么乾隆皇帝能把他最宠爱这个女儿指婚，也就是下个嫁给了和珅的儿子，所以要给他盖一座非常好的公主府，也是这个原因他得到了这个好的地方。 是这样哈，有这个姻缘的关系哈。那我们之前发了预告之后呢，也有听众发来问题，网友橘蛋就说，我去过好几次恭王府了，感觉很气派，好多建筑都是不输故宫的气势啊。就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个和珅当时有目的的去仿照了一些这个皇帝啊这个资质的这个建筑。那说到和珅当时建造这些建筑，除了这个当时我们说的这个他偷偷的仿建以外，还有哪些看点呢？从建筑的角度来讲， 那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恭王府的三绝一宝。就是绝呢，就是只有在恭王府能够看到。第一绝呢，是我们府邸的后罩楼。这个后罩楼呢，长有160米左右，上下两层。我们也去过一些四合院啊，或者王府啊，它的不叫后罩楼，叫后罩房。经常就是一排，最多也就是10间20间，而恭王府的传说是99间半， 但其实是108间，上下两层，两边还有拐进啊，就这么大这么辉煌的一组建筑啊，可以说在故宫都看不到，这是恭王府的第一绝了。这个应该是女眷，就是女眷住的地方，有地位的丫鬟啊，包括她的小老婆小姐都住在这儿。当然她房间很多，有一部分也做仓库，所以呢传说也叫藏宝楼。第二绝呢就是花园的大门西洋门，去过的朋友可能发现啊，它是西洋风格的洛可可风格，它呢仿圆明园的大法海圆门所建，但是那道门呢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时候毁掉了，所以这道门就更为珍贵了。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呢还有恭王府，就上面还有就是匾额，可以看到静涵太古和秀逸恒春两个匾额，是主人呢对他的花园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呢在喧闹的城市当中永存太古之境，又希望满园秀色永为春之意。在花园的中路呢还有一座大戏楼，这个大戏楼呢有685平方米，非常大，而且是室内的封闭性的。我们去故宫或者颐和园看到的戏楼呢都是露天的，是一个戏台，人要坐在外面看。那么恭王府这个呢是不是露天的，是室内的，人可以坐在里面。而且它的建筑结构呢是三卷勾连搭式，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也是恭王府的一绝。像梅兰芳啊、程长庚啊等名角都在这个大戏楼里面演出过。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恭王府的镇宅之宝，就是恭王府的福字碑，这是康熙皇帝御笔所题的，在恭王府假山的山洞里面，说洞中藏有仙云，这个密云洞中正中间就是福字碑，很多的游客都会到我们那儿去祈福。 是这样，这是三绝一宝。 对、 啊、这是咱们接下来到恭王府去游玩的话千万别错过这些地方。刚才我们也说过，一座恭王府可以说是半部清代史啊，经历了清朝这个王朝由鼎盛至衰亡的历史进程，也是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那么在和珅建造了这座府邸之后，这里发生了哪些，就是在恭王府里啊发生过哪些极为重要的这个历史故事吗？在现代的这个恭王府里，我们也说了还有一些展品所在哈，无论是文物以及这个家具，这些记录了这些历史故事吗？他们是见证者吗？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国宝是平复贴、这个呢是恭王府，大家可能去西进斋的时候能看到，不过很可惜啊，它已经是复制品了。真品在哪儿呢？真品呢，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传承。平复贴呢已经距今1700多年了，是现存留下来的最早的名人法帖，是西晋陆机所写。大家知道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那么他要比王羲之还要早几十年，而且王羲之留下来的都是仿品，这个呢现在已经确定是真品了。他呢曾经流传到乾隆手里，乾隆呢因为觉得太珍贵了，自己呢不能独得，所以献给他的母亲太后，太后呢在临终之前呢又赐给了他的孙子永兴，就是清代大书法家。那么永兴去世后啊，他的后人呢因为比较小，恭亲王呢觉得照管不了这样重要的国宝，就把他收到了自己的府邸里，专门呢建了一个房子来展示他，就是平复贴。那么后来呢恭亲王的后人就是溥儒，为了给自己的母亲办丧事，又把他卖给了张伯驹。张伯驹先生呢倾其所有买了这个平复贴以后啊，就是非常的珍视，曾经有日本人想要他都没有给，后来他被绑架，绑架以后呢就是他跟他的夫人说千万不能卖他这些珍贵的文物，就是死也不能把它卖出去，所以后来呢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下来的这些珍品，其中第一位的平复贴他把它捐给了故宫。现在我们看到故宫的这个捐赠榜第一名也是张伯驹先生， 是的。 那么对，捐给了国家，国家把它放在了故宫来存放。前些天有很多重要的展览，大家看到的故宫跑里面，其中第一名放的就是平复贴。 其实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讲过张伯驹先生啊， 对， 这样的这个让我们慨叹的故事哈、啊，而且是兜兜转转，这个平复贴又回到了故宫当中，但是之前也是在这个恭王府里面待过一段时间哈、啊。现在这个专门为他建的房间还在是吧？ 还在，就是西进斋 啊，西进斋。那除了这个平复贴以外，还有哪些这个值得一提的记录历史的展品吗？ 嗯。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曾佑和教授曾经捐给恭王府几件明代黄花梨的家具、 嗯、 这个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曾佑和教授啊，他当时就是在恭王府上的大学，那时候的恭王府呢是辅仁大学，他曾经呢就在我刚才说的辅仁大学的女校后罩楼那儿呢，他曾经是他们作为他们的宿舍，在那儿呢也认识了他的先生艾克，当时艾克是他们的老师，然后艾克先生呢特别喜欢家具，他写了一本叫《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书。大家可能知道啊，王世江先生也是我们中国研究家具的，但是他写的书是第三本。那么第一本是谁呢？是艾克先生，第二本是安思远先生，第三本才是王世江先生。艾克先生写的这本书的封面用的就是曾佑和先生捐赠的圈椅，它呢就被定为中国花梨家具图考里面这个封面的圈椅被定为了明代标准器，所以呢这本书包括捐赠的这个家具都是在家具史上非常意义重大的，现在呢就放在我们后罩楼的展厅里面，大家去也可以看到，它曾经在国博展过，现在已经回到了恭王府。 哦，是这样啊，这些都是我们去恭王府游览的时候不能错过的东西哈、啊。也是简单的讲了一下这里面承载着的这个历史信息。我们也是赶紧再来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一遍，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的问题。 恭王府里的半部清史，这里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奕欣的宅邸。有人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博物馆有范儿光，今天就带着大家逛逛恭王府。来看第二道题，恭王府里的嘉乐堂在恭亲王时期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以哪种教派的仪式为主呢？ A. 萨满教， B. 佛教， C. 道教。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还是说啊，恭王府里的这个嘉乐堂是和珅时期的建筑，那在恭亲王时期嘉乐堂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那么是以哪种教派的仪式为主呢？ A 是萨满教， B 是佛教， C 是道教。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答案编辑一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和珅的这个恭亲王府的渊源和故事。那后来呢，我们也都知道和珅是被赐死了，那嘉庆皇帝将此宅是转赐给了所谓的这个爱豪宅不爱江山的这个胞弟啊郡王永林所有，所以说是庆郡王永林这个爱豪宅不爱江山的这样的传说，是因为在这个有这样的说法之前，他是不是早就看上了和珅的这个宅子呀？ 是的，有一个传说啊，说这些阿哥们王爷们凑在一起就说和珅的不是，说如果将来不管哪位兄弟能够当上了皇帝，都要一定赐死和珅。在这个秘密开会的时候呢，说这个庆王永林啊就表态说，如果啊皇位像天上掉下的雨点一样，但是他认为都不会砸在自己身上，他觉得他不会当皇帝，或者说也不愿意当皇帝，但是就希望能够得到和珅的豪宅，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他得了一个爱豪宅不爱江山的一个美名。那么当时呢，他因为喜欢上这个宅邸，后来呢他的应该说是同父同母的哥哥是嘉庆皇帝，当了皇帝以后呢，真的就把和珅抄家赐死，这个豪宅呢也就如愿赐给了他的弟弟庆王永林。现在放的一个电视剧比较有名的《延禧攻略》里面的令妃魏璎珞， 在哎对，令妃在历史上真正历史上就是嘉庆皇帝和永琳庆王永琳的母亲，他们俩等于是同父同母的，所以感情还是比较好的。 嗯，是这样哈。那在这个赐这个豪宅给永琳的时候，据说还有一种细节的说法是只有一半的宅子是赐给了他，是这样吗？ 也对的。当时呢嘉庆呢虽然喜欢永琳，但是刚才我说了啊，和珅的儿媳妇是固伦和孝公主，所以呢不能够把公主轰出去，只能够将和珅所住的一半赐给了永琳。因为固伦和孝公主呢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女儿，而且公主当时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嘉庆皇帝呢也是很喜欢这个妹妹的，所以呢只给了一半，另外一半呢还作为公主府留给固伦和孝公主居住。 哦，是这样。那当时我很好奇，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应该来说就是公主住在东路，因为在和珅时期呢公主也是住在东路的，在当时是东为上西为下，也就是家里的主人和长辈才能住在东边。和珅为什么住在西边呢？就是因为我们封建社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臣要放在父子的前面，公主呢等级高，公主是君，和珅只能是臣，所以公主住在东面。也就是说早晨的时候都要和珅去给公主请安。那么延续下来呢，把和珅赐死以后，这一半西边是交给了永琳。而且永琳很可惜啊，她呢先于公主去世，等于她到死也没有得到全部的恭王府。 是这样哈。那说到永琳，可能很多人还不算熟悉啊，毕竟他最后没有当皇帝嘛。但是如果说提起他的孙子啊，是那个与李鸿章一起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的庆亲王，应该是奕匡啊，这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就是无人不晓了。奕匡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贪官了哈。但据说他也有着一定的贡献，是这样吗？ 首先说啊，奕匡呢他的确是个大贪官，就是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贪婪。而且之前有一个说法啊，说奕匡就是裸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和珅也是贪官，但是和珅的财产财物都是留在我们国内的，而奕匡所有的资产他没有存在国内的银行，当时的钱庄银行没有，而是都存在了国外啊，就是当时就说他是一个裸官。那么要说他有贡献啊，可以说如果没有他这么贪婪的人啊，那么封建王朝也没有那么快的结束，可以说是奕匡促进了封建王朝的加速毁灭。而且呢在当时的谈判当中啊，奕匡呢也极力的说服隆裕皇太后也好，吓唬他也好，说如果你不让位的话，不退位的话，那么就不是这种和平退位了，就是非常残酷的，咱们可能就是会都被非常残酷的结束，就是说的很恐怖啊。因为隆裕太后也是一位女子嘛，听她这么一吓唬就马上决定退位了。这样呢反而让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变更当中没有大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效果，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种贡献吧。 嗯，就是劝降派的。 对对对， 至少保留了这个生命。 对，而且是当时他们有这个优待政策，还可以住在故宫里面，而且等于是两方没有交战，让我们的革命党也是保存了实力。 嗯，只能说有一定这样只是只能说有一定的贡献。那网友张佳琪也说，这个说我很喜欢恭王府的亭台楼阁，真的是很多都是电视剧里看到的王府的样子了。其实既然是真正的这个王爷亲王住过的地方，应该是非常的讲究的。那在王府贝勒府的这个扎堆的这个前后海里面，恭王府也是很突出的啊，都是以其这个富丽堂皇而被称作城中第一家山水，是这个才子佳人的家哈。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精致的地方值得大家一看呢？从亭台楼阁这个角度来说， 大家可能在电视剧里看过，觉得像，其实有很多的确是在恭王府拍的。就我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像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琼瑶剧里面的水云间啊、梅花烙啊，还有我们可能有的导游就经常会讲，有一个就是我们暑期老放的《还珠格格》，这个《还珠格格》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就是香妃引蝶，它就是在我们大戏楼前面的牡丹院拍的，那儿有一个紫藤萝，也是当年留下来的老紫藤，在紫藤前面呢是牡丹园，在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啊，紫藤花也盛开，就在这儿拍的香妃引蝶。还有呢，我们可能看过戏说乾隆啊、雍正王朝啊等等，在这儿呢都会出现一个亭子，是刘碑亭，大家可能在故宫、在中南海、在潭柘寺也见过刘碑亭。那么恭王府这座呢，应该是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刘碑亭，它呢取王羲之写的曲水流觞而制，就是兰亭序里面有一个游戏曲水流觞。那么它的亭子的地面上啊有弯弯曲曲的水槽，那时候呢还没有自动化饮水，是用亭子后面的井打上水倒在水槽里面，还会有酒杯放在水槽上面，水呢会不断的倒，而不断的推动酒杯在水槽里面转动，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作诗，短时间内做不上诗的还有罚酒三杯，这个就是当时啊文人和贵族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 还是挺有情调的哈，这一时段我们主要是前半段说了和珅啊，后半段呢说了永林。那这个和珅可以说是这个宅子的开创者了。那永林在一直从他入住这里一直到他去世，是对这个宅子有过怎样的改造吗？ 应该来说啊，永林是个粗线条的人， 他一共住了多长时间呀？ 他是从和珅被抄家，是1799年被抄家，一直呢住到他去世。那么他住的时间不长啊，而且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故事，也是事实吧，就说明他讲他的怎么粗线条。当时呢和珅被抄家赐死的时候定了很多条死罪，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就是剑齿鱼翅，就是他用了只有皇宫还能用的东西，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去故宫看到了有铜路灯、铜缸，铜缸就是门海，就是消防用的，大家可能去故宫见过啊，搁满了很多水，如果遇到火灾的时候呢，有火的时候会用缸里面的水来灭火。那么我们去恭王府也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后来又仿制的，但是在和珅被抄家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啊有一部分没有抄走，还留在了当时应该叫庆王府。那么庆王呢比较粗线条，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也可能不以为然。那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爵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又交了上去，说发现了有这些不该用的铜路灯啊、铜缸啊。那么当时嘉靖皇帝也说，哎呀，这个弟弟应该是不小心没有发现，不是故意的，所以也免去了其罪。 确实就是懒得管了， 对， 我只要住在这儿就行， 对，真的是一个粗线条的一个王爷。 好的，好，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一节的讲述啊，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恭王府在和珅时期，在这个亲王永林时期都是有着怎样的故事啊，有着怎样的特点。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我们还会了解奕欣的故事。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家乐堂的正殿建筑五开间，硬山顶，屋顶采用绿色琉璃瓦，垂脊带兽，东西各有一间配殿，气势恢宏。在恭亲王时期，家乐堂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内供有祖先、诸神等牌位，以萨满教仪式为主，所以知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如果你看到深宅大院门口耸立着的石狮，仔细数一下石狮头上的卷毛疙瘩，你就会认定品级。亲王的话，您知道石狮子的卷毛疙瘩有多少排吗 ？A 十一排 ，B 十二排 ，C 十三排。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的第二道题答案已经给出了，就是 B 哈、啊，您答对了吗？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深宅大院门口啊耸立着石狮，其实看到石狮呢，马上就可以判定大院曾经的主人啊是不低于五品的官员。那如果再仔细数一数石狮头上的卷毛疙瘩，你就会进一步的认定品级。亲王的话，您知道石狮子的卷毛疙瘩会有多少排吗？A 是11排 ,B 是12排 ,C 是13排。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说恭王府的故事哈。之前说了和珅和庆王的这两任主人，比较重要的主人，那么我们再来聊聊恭亲王的故事和历史啊，也是他的这个最有名的主人，最后一任主人。那1851年清末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恭亲王奕欣是成为了这个宅子的第三代的重要的主人，改名为恭王府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奕匡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么说的话，奕欣其实是更加重要了哈、啊。他参与了很多这个中国近代的这个历史上的，甚至说整个的中国近代史上，他都是有他的身影出现。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来讲讲恭亲王这个人，他到底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都做了哪些这个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事情呢？ 先说一下恭亲王，奕欣呢，他本来是有机会也有实力来竞争皇位的。他和他的四哥，就是我们说的咸丰皇帝，竞争，这个也有很多的故事啊。那么道光皇帝呢，给了他们很多的比较的机会，像我们熟知的啊，他们一起去打猎，恭亲王呢，打了很多的猎，非常的棒。那么他的哥哥呢，咸丰皇帝呢，反而什么都没打到。那么道光皇帝问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因为觉得万物复苏啊，觉得不舍得伤害生命。那么道光呢，是一个比较心软的一个皇帝，就觉得反而觉得这个老四说得好，说得对。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在道光生病的时候，已经病重的时候，又叫这两个人去。那么恭亲王的老师呢，就是一个水平很高啊，智商很高，但情商不高人，就叫恭亲王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恭亲王们就把他的治国的理论啊说了一下，滔滔不绝，说得非常好。而四哥的老四的这个老师呢，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一个人，他就说你说也说不过奕欣，你别说了，你就哭吧，你就说爸爸你不会死的，你不能死。然后他就抱着病重的道光哭，道光那时候肯定是就是很心软，很心疼，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孝子，觉得应该把皇位交给他，所以他最终选择啊交给了老四。其实呢这应该来说也是比较错误的一个选择啊！如果当时选了恭亲王，应该来说我们的历史会不一样。那么当时呢，他选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一侠两玉。就是说正常来说呢，是一个宝匣里面，他会放在正大光明后面，是放一个说谁是皇太子。当时他写了老四四皇子一主，但是呢他又留了两玉，就是除了写了皇太子以外，又把恭亲王写上了，写恭亲王封为亲王，这在历史上清朝历史上是唯一一个。应该来说道光皇帝是很守规矩的，但是在这件最应该守规矩的事情上，他反而没有守规矩，这就是一侠两玉的故事。那么恭亲王呢，他这个亲王是父亲给的，但是他这个公子是他的哥哥给他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对他哥哥表示恭敬。包括我们去恭王府的西路有一个宝光石的匾，这个匾呢也是 咸丰御笔所提的，也是他在恭亲王入住王府以后到这儿来赐了他这个匾，让他能够收敛自己的光芒，不要做出呢光芒四射影响皇帝的事情，对他的一种警告。后期呢，在咸丰皇帝死后，那么恭亲王呢又跟慈禧慈安发动了辛酉政变，这时候呢慈禧太后呢当时呢又给恭亲王封了铁帽子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世袭罔替。这个王呢在清朝史上这么多年只有12位，除了开国的8位，剩下的呢就是雍正皇帝赐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弟怡亲王，然后呢就是恭亲王，这是慈安慈禧封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光绪皇应该是溥仪皇帝他的父亲醇亲王，这也是铁帽子王。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奕匡，奕匡呢也是庆亲王，这四位是后期定的铁帽子王，很少，其余的都是世袭递减。为什么庆王不能再住在恭王府呢？就是因为他的后人世袭递减，就是不再是王爷了，不能住在这个豪华的王府里，所以他又搬了出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恭亲王呢在辛酉政变上就渐渐的成为了冉冉升起的新星了。那后来呢慈禧太后羽翼丰满以后就对他呢实行了打压，几起几落。应该说恭亲王对整个近代史最有大家觉得最做得最好的呢就是在一个是在咸丰时期，咸丰那时候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咸丰啊戴慈禧太后因为兵败都跑到了承德，当时留下来的就是奕欣。在这之前奕欣不受重用，但是呢处理这些跟列强谈判的事情，咸丰呢又不愿意，所以他就属于一个逃跑的状态，那么交给了奕欣。奕欣可以说当时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本身呢是清朝的王爷，是贵族，但是列强呢当初提出了很多的无理的条件啊，可以说当时他受到了很大的羞辱，所以之后他觉得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要改变，所以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这个一些学堂。所以呢奕欣呢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外交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我们第一个外交机关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啊，说帝师不如王佐，王佐不如神差，神差不如鬼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师就是皇帝的老师，我们所熟知的翁同龢呀，这都是皇帝的老师，但是皇帝老师呢不如王佐，就是王爷的辅臣，这就看出来了当时恭亲王的地位和能力已经很高了。那么神差，就是神差是什么呢？就是神机营的那些可以说现在就属于高级的这个国防的人员，但是不如鬼使。鬼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们是因为那时候管洋人都叫鬼子，洋鬼子，所以就是跟他们合作的这些大臣啊使臣啊，他们叫鬼使，所以就说帝师不如王佐，王佐不如神差，神差不如鬼使。能看出来当时恭亲王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也是开创了很多的东西哈。 对， 那我们听的恭亲王的故事，也是对他的这个历史参与的这个事件都有一些了解哈。也就是恭亲王奕欣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这个很多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包括辛酉政变的时候，是他把慈禧扶上了这个垂帘听政的这个位置上哈。这些确实都改变了历史。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嘉乐堂是作为恭亲王府的祭祀场所。那在恭王府里还有没有哪些这个恭亲王主要的活动场所？他平时不可能每天都在祭祀嘛，对吧？有没有什么他办公的起居饮食的地方呢？ 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辛酉政变时候呢，应该是不光是慈禧，还有慈安。可以说我们对慈禧的认知比较多，对慈安比较少啊。其实慈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当时慈安在的时候，慈禧是不能造次的，因为慈安是皇后嘛，她 只是皇妃，可以说，慈安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我说了，慈禧羽翼丰满以后，对恭亲王实行了打压。那他什么时候羽翼丰满啊？应该是与慈安去世为一个转折点的。在慈安之前，慈安是很支持恭亲王的，就是恭亲王想做些什么事，都得到了这个慈安的支持。但是慈安去世以后，可以说恭亲王的势力就大减，所以呢一直受到了慈禧的打压。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恭亲王的主要活动场所啊，除了嘉乐堂祭祀，在嘉乐堂祭祀之前有一个银安殿，也叫银銮殿。我们去故宫太和殿叫金銮宝殿，那么王爷的宝殿呢就要降一等，叫银銮宝殿。他在这儿呢是接受，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接受众人的朝拜，包括他的宝座、宝印、封册都在银銮宝殿。很可惜啊，在1921年，也有说22年的时候，因为家人用火不慎，把这烧掉了。因为是木质建筑，在06年之前呢，这儿等于还是一片瓦砾。在06年以后，我们是进行了原样的复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银銮殿都是非常崭新的。在中路呢，它主要是祭祀，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重要的仪式庆典的场所。那平时他住在哪儿呢？不能住在中路啊，要住在东路，因为恭亲王时期恭亲王就是主人了，他可以住在东路。东路呢有一个多福轩也很有名，这个多福轩呢就是他接待就是对外的会客厅，接待外宾呐、接待重要的来访啊，是在这儿。后面呢是他的起居室，叫乐道堂。这个我们细心的朋友去故宫也看到有个乐道堂啊，因为恭亲王呢他出生就在故宫的乐道堂。那么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就给他写了一个匾，就是乐道堂，希望他能够安身乐命。那么他自己写的诗文啊就命名叫乐道堂诗集诗抄。后来呢他临死前就做了一块仿制的仿匾乐道堂，把它挂在了现在光复的乐道堂，真的他都带到了他的坟墓里，所以他一生是非常重视这个匾的。然后西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恭亲王呢放置平复贴的西进斋，前面呢宝光室，西边前面的对内会客厅是宝光室，亲朋好友才能来到这儿。对，然后他呢刚才说了宝光这两个字呢也是是咸丰皇帝给他提的字，希望他能收敛自己的光芒。 嗯，是这样哈。我们的网友也发来了很多这个自己的说法哈。网友何小鱼说，我听说恭王府满是蝙蝠，这是为什么呀？他说的这个蝙蝠是真的蝙蝠还是画上去的蝙蝠啊？而且还说这个恭王府不止满是蝙蝠，还有很多的这个带福字的匾和碑，是这样吗？究竟有多少个蝙蝠和福字啊？ 是这样啊，真蝙蝠有，但是少。应该是看到的多是画上去的蝙蝠啊，或者还有这个各种蝙蝠造型。在我们中国来说啊，和外国不同，外国可能觉得蝙蝠呢是这个邪恶的象征，但是在中国呢，我们讲究谐音，这蝙蝠呢是遍地是福之意，是同幸福的福，所以我们不光在恭王府啊，在故宫也能看到很多很多。那恭王府传说有多少呢？说有9999只，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福字碑，能凑成10000个福，所以叫万福园。除了画上去的蝙蝠啊，还有这个各种的我们看到的走廊上面的用木质雕刻的呀等等等等，在我们刚才说的多福轩还有很多的福寿的匾。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的皇帝啊特别喜欢在过年过节写福字赐给他喜欢的或者有功的大臣，那么当然得了这个福字大臣啊也觉得是无上的荣耀。像恭亲王府啊就是有非常多的福字寿字都在多福轩，他每年还会得新的，那旧的呢不摘下来，直接在网上贴，越来越多的福，越来越多的寿。但是有的朋友也说，那多福轩这名字是乾隆皇帝希望恭亲王多福多寿吗？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刚才说了同宝光室一样，多福轩的名字这个匾呢也是乾隆皇帝在来恭王府来看望他的时候给他提写的，这个多福呢应该是有警告他， 让他自求多福的意思，要知道摆清自己的位置，所以呢是这个意思。很可惜，多福轩那个匾呢现在也没有了，也看不到了，只能看到宝光室这个匾了。 嗯，还是很有这个历史的意义的在里面的哈。网友说，这个网友 low yy 说，我是老北京人，觉得恭王府还挺有西洋风格的这个建筑的哈。当时恭亲王的这个建筑风格是不是也很偏向这个西洋建筑方面？ 这个是因为恭亲王呢，本身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开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应该是我们近代史的这个对外交啊大力发展的人，而且呢他本身呢也是跟洋人接触嘛，除了刚开始我们说的签订北京条约啊，后期呢洋人也愿意跟他接触，所以呢为什么管他叫鬼子六呢，就是因为他排行老六，又因为他跟洋人接触的多，洋人也喜欢跟他打交道，所以给他就是反对他人给他起了鬼子六这么一个外号。那么恭王府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西洋门光府的一绝以外，在我们的后罩楼还有一个小迷宫，它是一个室内水法。水法我们可能看过颐和园啊、圆明园的那些，室外的这个喷泉呐、室外的这个假山呐、但是恭亲王这个小迷宫是坐在室内。这个呢，当年的梁思成、林徽因啊，还在这个水法楼上有照片。只是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留下的一些假山了，还有当时留下的照片还没有恢复，因为这个应该是恢复起来不容易。它呢，做的是非常漂亮，把室内有假山、有水、有鱼，而且他的画呢都画在墙壁上，一半是真的就是长廊啊、走廊，一半呢是画上去的，感觉站在里面呢就看到了外面的远山、竹子、亭台等等，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到梁思成、林徽因的这个年代了哈， 对， 那毕竟这个封建王朝这个结束之后，恭王府这个建筑还在哈，后来还有怎样的这个功能吗？除了这个现在成为了博物馆之外，那之前我听说还做过学堂，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恭亲王府呢，在小蒲苇把它当时是为了复国，但看过电影的蒲苇说，只要有我蒲苇在，大清就不会亡。蒲苇真的做到了，就是毁家书业，把王府抵押，当时呢是抵押给了罗马教会，后来呢这个因为利滚利啊还不起了，那么罗马教会呢就把它收走，做了辅仁大学。大家可能知道辅仁大学啊，现在在这个定府街还有辅仁大学的遗址。那么当时掏贝勒府，就是我现在的辅仁大学遗址，是男校，恭王府呢是作为女部来做的，所以很多的名人，除了我刚才说的曾佑和教授、叶嘉莹教授，还有我们的王光美、王光英这些名人都在这里上过学，辅仁大学 啊。这是他的还做过这个大学的故事哈，那我们最后来说说吧。这个网友也在问哈，那恭王府的门票是多少钱呢？ 我们现在针对散客的门票是40元，还有团队的门票是70元。 嗯，是这样哈，那现在咱们去参观这个恭王府啊，交通我觉得大家还是都比较熟悉的哈。你有什么大家去参观的时候给出了建议吗？ 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上午人比较少，下午人会多一些，团队会多一些。对，周一呢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大家知道故宫是闭馆，我们因为休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周一是不闭馆的。大家来之前呢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周一相对人少一些。 好的，也是给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哈，大家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我们也是赶紧把第三道题答案给大家放松一下。 恭王府里的半部清史，这里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奕欣的宅邸。如果你看到深宅大院门口耸立着的石狮，你马上就可以判定大院的主人是不低于五品的官员了。如果你再仔细数一数石狮头上的卷毛疙瘩，你就会进一步认定品级。皇帝门口的石狮子有13排疙瘩，亲王12排，爵位越低数量递减。此外，亲王府一般有门帘5间、正殿7间、后殿5间、后寝7间，左右有配殿，低于亲王等级的府邸绝不能多于这些数字。恭王府的主人是一等贵族，所以他的府邸不仅宽大，而且建筑也是最高格制，明显的标志就是其门帘和房屋数量，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